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闪亮登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，它位于延庆赛区。2020年12月29号，经历四年的艰辛建设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、国家雪车雪橇中心、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四大场馆全面完工，山林场馆蓝图变为了现实。延庆位于燕山山脉最西段，这里年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了3到4度，素有北京夏都之称。而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的小海坨山，平均气温比延庆还要低10几度，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它成为了2022年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赛场。小海坨山区域海拔最高点2198米，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设难度最大的赛区。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共建设7条赛道，这里拥有国内第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，也是目前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场地之一。在建设过程当中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建设团队也是克服了诸多的困难。北京北控京奥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文浩介绍说，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呢，建设过程当中的难度呢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延庆赛区整个场馆建设都属于我们的新建场馆，特别是高山滑雪中心，因为它属于区域的海拔相对还是最高，在我们初期建设的过程当中呢，山上是没有道路、没有水、没有电，也没有通讯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国际雪联对于我们整个赛道的要求标准是非常严苛的。国内呢，我们又没有冬奥会这个相应的雪道建设的经验以及标准参考，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呢，都是根据雪联的相应的要求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建设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在这个山区当中，我们这个雪道的一个坡度是非常大的，最大的坡度呢达到68%，很多这个区域啊，我们这个机械作业是无法到达的，完全就是靠着我们的这个人力进行这个相应的使用。 而随着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竞技赛道的全面完工，今年的造亚雪任务也比去年增加了1倍多。海坨山夜间平均气温达到了-19度，阵风风速可达到每秒27米。而在如此极端的气候条件下，山地英雄团队计划将在2021年2月完成场地的就绪任务，为下一步的测试活动做好充足准备。 现在我们整个这个造雪系统呢，现在一共设计了3个造雪泵房，通过这个3级泵房的一个接力呢，把我们所有的水打到我们山上，再通过我们那个造雪机进行造雪工作。现在固定的造雪机一共有是135台，还有我们35台移动造雪机。通过这个整个这个造雪过程当中，先把我们这个所说的机械造雪把雪先造出来，造出来以后呢，通过对于我们的这个雪的碾压，还有我们这个注水团队进行一个注水的工作。注水完以后呢，还要通过我们的压雪车来进行雪的这个碾压，最终呢形成我们这个冰霜雪。冰霜雪这个密度呢，在我们的速度赛道呢是达到590千克每立方米，然后技术赛道呢得需要达到790千克每立方米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相约冬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